是啊，材料作文呢，例如好似看图作文啊，或者是文字寓意题等等啦，想我哋考生呢是写当中的一啲嘅含义啊、意境啊，例如关于一啲人生道理或者是社会现况。 喂，不过呢，你有冇发觉一样嘢？好多学生呢，佢对于处理啲题目呢，佢自己唔系话好掌握到嘅。 是啊，比较弱啲。 咁啊，例如呢啲材料作文呢，好多学生都会传统问嘅，佢会问：喂，其实咧个故事有啲材料啦，系咪一定要同个材料入面咧所有嘅字眼要一模一样咁样样嘅？ 其实唔需要噶，我觉得 系啊， 系啊，系捉翻住嗰个含义啦，如何去表达当中嘅一啲嘅意境啊、道理等等。例如啊，好似2013年嘅出过一题咧，都几得意嘅，话系妈妈同埋女儿嘅对话。咁当时妈咪咧就话：咦，隔篱屋啲衫好污糟咁样啦。跟住个女咧抹一抹个窗就话：咦，咁咪冇咗咯咁样嘅。其实想你写咧就话：消除偏见啊！呢个题目 系啊，当时条题目咧佢系咁样讲噶。佢话根据呢个材料啦，咁跟住就要大家谂翻下啦。根据以上材料就谈谈如何消除偏见啊。咁要讲翻嗰条题目咧，好多学生系做得都几差噶。 系 咁啊，原因边一度咧？因为当时佢哋要扣紧翻材料，而材料咧系讲到明系妈妈自己个人嘅偏见，所以虽然题目咧叫我哋做一啲方法啫，咁但系如果啲方法咧佢唔系扣翻自己嘅偏见嘅话咧，其实一律都会判离题噶。咁所以咧好多时咧，我哋作文咧，如果我哋系唔了解个观念嘅话咧，作出嚟好容易会系好低分噶。 咦，其实咁样嘅话咧，都几难掌握噶材料题作文。 所以其实一定要去一个专业学习啦，咁同埋要了解翻咧考试局其实佢想要啲乜嘢嘢，同埋最重要捕捉到啲新趋势啦。如果唔系嘅话咧，作文嘅话咧，当日真系可能无所适从噶。 嗯，话讲翻近期啊，洪 Sir， 今年咧2014年 DSE 作文啦，你又威啦，真系讲一讲你条阳光与阴影好嘛？我哋知道你咧贴中咗呢条题目，今年 系啊，今年系啦，好开心呢一件事啦，因为真系2014年，我系课堂上面系重点教学 24分钟啊，我知道讲咗， 系啊， 当时上到呢班嘅同学仔真系有福气啦。 即系最开心系事后收到好多信息啊，考完当日咧，咁都好震惊啊，因为当日咧好记得，咁啊大概12:30到，因为当时学生考啦，啊阅读理解同埋作文，咁啊都成12:00-1:00先放学噶，咁啊当时咧收到佢哋嘅信息咧，佢话洪 Sir 好开心啊。点解咧？今年个作文题目同你笔嘅嗰题一模一样咧？咁好少一模一样噶嘛？咁当时我仲未知道题目系啲咩嘢嘅，咁好紧张啦吓。咩一模一样咧？ 我哋嗰下都应该 O 个嘴噶。 嗰刻其实都有啲心水嘅，都估紧边一题噶啦，都估系材料作文嗰题噶啦。咁啊，当时听翻佢话阳光阴影咁样样，我就谂咦系一模一样。当日嗰条题目，因为呢一条题目咧系重点捕捉噶，我哋今年吓咁啊都讲。俾你听点解啊？咁当日咧好开心啦，收到好多学生咧，佢又同我讲话啊，跟住个方名去作啦。咁同埋咧幅图嘅寓意咧，同我哋堂上面教嘅范文咧系一模一样 嘅。其实咧，点解你会有呢、這个我哋话试题预测嘅心得？点样去估噶？都教下同学仔啊！ 好啊，都系啦。今次我哋主持红门会先讲啦，呢啲课堂上 秘密系嘛， 唔激人噶啦。讲真，今日有幸听到嘅就讲少少俾大家听下啦。咁其实你代入一样嘢啊，阿宇欣老师，你试谂下，如果你系出题目，你冇 idea 嘅时候，你会点样做啊？你自己真系唔紧要嘅，点都得嘅。 我啊，揾资料咯。 系咯，嗱，个个都系会揾资料噶嘛。咁去边度揾资料啊？咁梗系网上啦，系咪先？ 系系。 咁去网上揾资料啦，最简单嘅咧，老师，你梗系会参考下，可能系台湾啊。中国内地的作文题目啦，咁当然你唔会一模一样抄噶嘛，版权噶嘛，系咪先？咁但系啦，当你揾到啲题目，你又觉得，咦，嗰条题目出得几好，你咪会有个心水，继而转化咯。咁当年咧，其实你会睇到中国内地嘅题型咧，其实材料作文佢出咗好多年噶啦。 系啊， 我哋香港咧系后期跟嘅。咁所以咧，我哋当收到啦，知道佢会咧出材料作文，因为2012年已经出咗啦。咁当时我哋已经知道啦，材料作文会出。咁我哋睇到啦，中国内地咧已经出咗好多一系列嘅。咁而我哋发现咧。 对比式咧系出得好多嘅。咁呢个对比式咧，咁啊当时喺再早少少时期啦，我哋上一集都讲到啦，吓柠檬茶。咁柠檬茶就2007年啦，2009年咧就系楼梯与升降机。咁当时咧呢一种咧就叫做泳物类嘅比较题啦。咁就用一个实际嘅物像嚟去比较，咁啊简单啲噶。咁但系咧我哋再睇啦，如果再出嘅。咁冇理由咁老土，咩红白蓝啊咁样系咪啊？天地人咁呢啲太老土啦，系咪啊？冇可能咁明显啦，系咪？系啦，红绿灯咁样系咪啊？红白蓝呢啲，咁唔会咁老土噶嘛？咁所以当时啦，我哋就会谂啦，咦，材料作品会唔会应该转化为一啲咧情感啦？可能系乐观、悲观啊呢一类啦。咁于是啦，我哋去捉咯。咁捉嘅时候，我谂啦，材料作品有啲咩嘢系又可以扣紧到啲人生价值咧？因为几多读者咧，佢唔了解嘅，或者几多嘅同学佢唔了解，其实考评局作啲题目咧，系会想大家有个反思点噶。 系， 咁个反思点咧，人生嘅观念啦，佢系想你哋去学习一啲嘢噶。咁当时我谂啦，喂，作为一个学生，其实要学啲咩嘢咧？咁有啲精神我哋都明白啦，例如永不放棄啊，嚇堅持啊， 正面少少嘅 平常心啊，係啊，正面啊，樂觀啊嗰啲，咁好自然我會諗啦，咁即係好大機會有可能係出樂觀同悲觀啦、啊。咁跟住我諗啦，如果樂觀同悲觀要扣個物像落去，又可以寫到一 part 嘅材料，咁仲唔係？阳光阴影咩、所以当时咧就已经系 set 咗条题目啦，就系咧吓阳光同埋阴影，就借指为咧人生入面总会遇到啲顺境逆境噶。咁而你当时睇翻考评局咧出咗啲资料咧，其实正正就系讲紧呢个寓意吓、就系我哋面对人生啊乐观悲观事件，其实我哋都会有噶。但系关键系在于你点样样睇人生，同埋俾个 tips 你啊。呢一样嘢咧，其实喺之前过往嘅聆听训练度都有出过嘅。 系咩？ 系啊，所以聆听嘅声带入面，佢都讲过噶，就讲阿薛西弗斯嘅预言啊。咁就比如咧，我哋咧吓命运不能改变嘅。咁但系我哋嘅心境可以改变。咁啊，由此啊引申出咧乐观同悲观咯。所以其实只要咧勤力啲啊，或者去真系细心去考究咧，其实再去捕捉翻啲试题咧，其实考评局咧出啲嘢咧一脉相承啊。所以當時咧，我哋揀咗好多題目啦，我自己。咁我哋當時咧就 set 咗一課咧，就教材料作文嘅。咁所以當時咧一堂我哋係大概75分鐘啦。咁我咧都幾有信心嘅呢一條題目。咁同埋我覺得就算呢一條題目佢真係唔出都好，往後都一定見到噶啦。因為呢一種嘅價值觀係 同類型咁樣咯。 係啦，所以咧我係重點教教20多分鐘，就係陽光陰影，仲要教曬3篇至4篇範文，兼且係記敘文寫法。同埋論說文寫法，所以當時我哋都好夠膽出段片出嚟啦、有圖有真相啦，真係嚇。咁啊，當然啦，嗰啲商業機密又唔可以話剪曬24分鐘俾我哋嘅同學仔睇啦，所以就剪咗個咧1分零2分鐘嘅精華版本啦嚇。咁、都幾開心㗎，即係人生會記錄呢樣嘢。但係最開心唔係話捉中條題目， 幫到同學啦， 係啦，而係好多學生咧入到去考試市場面咧有個定心丸啊，佢會覺得咧啊，原來我當日上呢一課嘅時候，我係會學咗一个咧价值道理，而呢个价值道理咁啱考试局当日又出翻。 其实好多时候咧，考试嘅时候唔单止话考个知识内容啊，有时系心理嘅层面啊，即系安心。头先你讲嗰个好重要啊， 系啊， 会定啲啊。 系啊，同埋如果我哋本身咧作文咧本身都掌握到一定嘅技术咧，其实要作就唔系话太难嘅。所以当时咧，我哋扣翻阳光与阴影嗰条题目啦。咁、当时咧，其实我都教学生噶。嗱，第一件事，你作文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先，你系中意用记叙文方法写啊，定还是论说文方法写？ 两者有咩分别呢？ 啊，都大分別噶嗱，因為咧好多學生佢嘅先天作文個嘅底質啦，咁有啲學生係記敘文嘅，咁、如果你記敘文嘅時候咧，好簡單，我就用我當時我喺課堂上面教同學做陽光陰影，我點樣樣去教啦。咁、當時咧我就話啦，嗱，同學第一件事問下自己先，你哋咧係記敘文咧定係議論文咧先？嗱、因為記敘文叻嘅同學仔咧就好啦，因為就算冇傳統記敘文都好，你哋都可以喺材料作文嗰度咧就運用記敘。叙式嘅写法，咁好简单嘅啫。例如题目嘅寓意入面，佢可能讲紧啦，就系、是、啊，人生系会有顺境逆境嘅。 咁但系当然啦，关键在于咧，你点样去睇？你开心嘅，咁样你都可以去面对个困难啦。咁面对唔开心嘅嘢，你可能会唔开心，但系你都可以咧，去处理嘅。咁样你就套用一样啦，你人生入面你嘅事件，你嘅事件入面点样睇到你自己咧？开心同埋唔开心咧？你点样用乐观、悲观角度去睇咧？你只要写到一个特别嘅故事。继而有呢个嘅信息嘅话咧，其实就作到一篇咧简单嘅记叙文啦，即系等于我哋将佢变成就系记一次咧，你发生咗一件事情，而当中入面咧有悲有喜，但系关键咧都系在于你用乐观定悲观去睇人生，咁样你将条题目变成咁样样嘅时候咧，就会用咗记叙式嘅处理方法啦。咁但系咧，如果你系论说文咧，就唔同噶咯。论说文咧就要求大家咧从一个唔同角度啦，同埋例子咧嚟去演绎嘅。咁所以咧，你就要谂啦。历史上面有咩人物呢？我哋会见到嘅就系乐观悲观去睇人生，但系对佢人生系有帮助嘅。又或者你可以谂下啦，唔系净系历史角度嘅，可能系而家嘅时事角度啦、家庭啦、人际关系啦，好多唔同嘅角度。咁你最重要咧就揾到个相关例子，用例子同埋论点咧扣紧翻嗰个文章个寓意嘅话咧，其实你系作到嘅。所以两种就唔同嘅笔法嚟嘅。咁所以咧，其实我哋都几建议学生咧去拣题目嘅时候咧，真系唔使惊噶，出到去，因为咧好多人咧佢净系去贴题啦。虽然我哋都会贴啦，咁但系我哋就唔系纯贴题嘅。真系教内容嘅，系啦，我哋嘅宗旨口号啦，万全准备啦。其实咧个关键喺边度咧，就系、只要学生咧唔好有一种咧投机嘅心态。嗱，我哋会捕捉嘅，亦都中嘅，唔会话偏离嘅。但系我哋当去捕捉咗之后咧，我哋最紧要唔好有一种咧就系一定会出咁样样。例如我哋话啦，每一年可能会系记叙文或者描写文出一题啦。咁当日可能你以为，今年好大机会描写文啦。咁你自然就会重点念描写文，系正常嘅。咁但系咧，又唔好话谂住一定系描写文。你当日就谂啦，咁我准备埋记叙文咯。咁但系咧，系啦。但系当你咧一准备好嘅时候咧，咁材料作文就系一个咧俾我哋嘅逃生门啦。就系、因为材料作文佢可以有效地俾大家系用记叙文写又得，议论文写都得。所以我几建议好多学生咧，如果有信心。睇得明當日嗰個材料寓意嘅話咧，盡量都揀嘅。同埋呢一樣嘢係一種咧定心丸咯。我哋教學生咧就係當日嗰個心態質素。如果我哋咧係冇自己中意嘅文體咧，當日嗰刻嘅打擊係好大噶。 係啊。 即系你好可以谂到，你作开描写文嗰年完全冇描写文，咁点搞啫？平时你平时可能作文都系七十几分，一定五星星噶啦，一冇描写文要你转写记叙文嘅话咧，跌镬嘅即刻。所以咧材料作文亦都系点解考评局咧？我哋相信今年都一定会继续有。原因边度咧？一来大趋势啦，二来 系 衔接中国啦，吓个学制上面啦。咁啊，而第三样嘢亦都系最关键，亦都系考试嗰一个咧，好好心地嘅嘢。就是他想给学生呢临场去应变。现在我们不是成日又说以前的教学制度是填鸭式制度的。 是啊，被人话了很多年了。 是啦，死背懒背这样就有局限你们啦。其实材料作文的出现正正就是想打破这件事咯。好得意的余欣老师，你有没有想过以前呢当我们的东西可以去背啦，有指定文章啦，啲人又话啦，高分低分都系因为你自己背得好叻唔叻啫。咁但系咧，到你而家变成啦，无所适从咯，啲嘢又好似好自由啦。咁又有人闹咯，又话冇标准啦。 其实我觉得制度如何去变咧，都会有反对声音出嚟。其实我觉得中庸之道啦。某一啲部分我哋可以靠背诵去获到呢个知识嘅，其实都好紧要，我觉得一个中文嘅基础嚟嘅。 所以你见到点解会有材料作文？ 系啊， 就系俾啲学生咧，第一，我哋唔系冇标准，我哋个标准就喺个寓意度啦。但系喺呢个标准底下，佢任你去发挥， 自由发挥度比较高。 系啦，所以就系而家呢一个咧，就系考评局佢自己中意做嘅嘢啦。正正就系材料作文咧，佢哋值得取向。所以既然考评局难得啦，真系揾到一个咧咁好嘅中庸标准啦。咁啊，既系有标准，亦都系有自由鼓励创作嘅观念。咁所以变相呢种题型，我哋估计嚟紧都一定会继续， 近年都 继续 啦，会 系啊，都好明显噶。 咁另外，洪 Sir 又点样睇？ 文化题目咧，即系作文咧，近年都好多时候会加入中国文化元素啦，嗯、例如好似2012年嘅话唐老师嘅言行咧、嗯，其实见到一啲中国文化嘅可贵，叫你咧去写一篇嘅文章，嗯、你见到佢咧好似都有个趋势，要将我哋作文融合埋中国文化，依种嘅出题目嘅形式会唔会继续话延续落去咧？ 嗯，啊呢个几好问题喎，真系嗱，咁中国文化或者我都解一解释啦。咁、 啊、 其实咧，首先要破除一个观念先啦。咁啊，好多人会人云亦云啦，就会成日话啊，而家我哋嘅中文科好要求中国文化嘅观念。冇错嘅，啊任何观念，即系你甚至乎可以去谂下，有啲咩嘢系唔需要咧？好嘅文笔。好嘅内容，好嘅结构，好嘅文化知识，好嘅例子，要讲乜都要有嘅。咁但系我哋要探讨翻个比重啦。 嗯， 例如你话系咪真系生硬地夹硬呃一啲文化，下下放一啲文化点就一定系叫高分呢？ 嗯， 我谂呢个好简单，大家都会知道。一个冇好嘅布局，冇好嘅故事主题，唔配合本身个文章嘅概念，你点样落啊儒家思想啊道家思想都系唔可能高分。 嗯， 咁但系你话啦，呢一啲嘅思想需唔需要放到落去作文度呢？如果有嘅，一定个层次会比你一般嘅情感好啦。例如好简单，例如我哋话啦，儒家思想，我哋嗰种啊仁爱啊，吓和谐啊，君子之争啊，吓谦而不让啊，吓当仁不让呢一扎咁嘅观念啦。咁呢啲观念嘅，咁当然就会比你结尾抒发，就系我今日去完商场啊，觉得好愉快啊，又或者系话啊，我今日咧感觉到友谊可贵，当然会比呢一种系高一个层次。所以如果你话应用得正确嘅话咧。文化放落去公开考试作文咧，绝对系好嘅、 嗯。 我用一个比喻去解释俾我啲学生听，我话文化咧就好似一幅名画咁。咩嚟嘅咧？嗱，呢一间屋，如果你系装修得咧，好残破不堪嘅。 嗯， 好啦，家具又欠缺啊，电视机又坏啊，又冇凳嘅，我摆一幅好靓嘅名画落去，嗰、那个效果都好差噶，间屋你都唔想住噶。但倒翻转，一间好靓嘅屋，好啦。有齐晒基本设备，再加一幅名画咧，咁就咧妙不生花啦、 嗯。 所以文化咧，某个程度上就是一个名画、 嗯， 要识用嘅、嗯，用到落去咧，人哋就会觉得哇好嘢呢个作文。但系用唔到嘅话咧，或者你夹硬去用，你冇去注重自己中文基本功，而盲目听坊间系咁话放文化就高分咧，咁呢个反而就将啲时间比例做错咗咯。如果我哋嘅时间比例唔系攞嚟去学翻中文嘅基础，而单纯净系要为文化过到关嘅，咁我哋呢科不如走翻之前高考叫中国语文及文化科啦，佢唔需要叫中国语文科咯。咁头先讲翻我哋个作文趋势啊， 啊 语文老师又问到我啦，佢话三条题目入面，咁啊文化题会唔会继续见到啦？咁或者俾一个咧准确嘅数。数据俾我哋啲学生啦，其实咧三年入面咧，每一年入面佢都会有一题咧系会偏向文化元素嘅。嗱、 嗯， 例如2012年啦，当时咧就出咗唐老师啦，中国文化嘅精神。咁其实当时咧好多学生咧，嗱讲翻当年啲学生反应啊， 好嘛、啊？ 第一届文凭试啊，吓亲啲同学仔噶，因为当时会谂吓、啊、人物描写啫，唐老师，但系中国文化好惊啦。唔知咩叫中國文化嘛？當時咁、嗯，但係其實事後個標準咧，考評局好好嘅， 係 即係基本上你寫啲正面道理咧，就係中國文化噶啦、仁義禮智啫嘛。嗱，例如我對你好好啊，我即係好顧念你感受嘅人咯，係咪啊？好啦，我咧嚇對你好關愛嘅嚇，我對你負責有負責任感嘅。二咯，系咪啊？可能我对你好有敬重嘅，我有礼貌嘅，吓我有好个礼节嘅礼咯，系嘛？智啦，明辨是非，你数得出正面价值观都系文化噶。所以当年咧，我啲学生好得意噶，拣咗唐老师中国文化，惊咗三个月啦。 哇！ 因为当时咧好惊啊嘛，作完咁点知自己高唔高分啫？派翻嚟五星星啊？点解咧？因为佢写嘅根本唔会离题啊。反而当年咧唔会离题嗰题就反而系唐老师中国文化， 嗯、 因为除非你夹硬写个西方文化嘅啫，例如自由啊、吓博爱啊、人权啊嗰类咧，咁嗰类就真系未必牵涉到咁似中国文化，但系夹硬你拉都拉到嘅，好坦白讲吓。所以其实咧中国文化题咧，当年出一题啦，三题系咪我哋见一题嘅？咁、 嗯嗯、 好啦，去到我哋再后一年啦，2013年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事件。今日我经历了一件事件， 咁啊，故事啊令我觉醒啦，明白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嘅道理。 嗯， 咁当年咧出完呢条题目咧，好多老师又话啦：，哇，真系又出文化题啦，咁样样。咁但系其实你谂下，其实唔好成日用啲文化术语吓我哋嘅学生啦。 嗯，系啊，系、啊。 其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翻去问下爸爸妈妈呢句点解啊？ 嗯， 边个唔识啫？系咪啊？吓，自己都唔想接受嘅，你唔好要人哋去接受咯。自己都唔想做嘅，你唔好叫人哋去做咯。系咪啊？好简单嘅咋。所以当你会话系咪真要识好多文化先至可以喺文凭试攞五星星呢？如果以我自己去教咁多年嘅同学仔，攞到五星星比率咁高嘅。我哋嘅發覺唔係咁樣樣咯，反而你諗下啦，如果我哋話啦，再繼續延伸落去啦，佢每一年都可以呃少少文化嘅概念，譬如你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當佢文化嘅，可以啊，冇問題。咁但係個文化嘅程度僅此而已啫喎。嗱，我哋咧有讀過中化科啦，語音老師當年個年代 係有啊， 你會發覺中國文化其實要講唔係淨係仁義禮智，仲有中國嘅科學啦。 吓、嗯， 艺术啦，吓、甚至乎一啲科举制度啦，吓咁啊，园林啊，吓音乐价值观啊，其实真系考到呢一啲咧，就真系深啦。 嗯， 但系你话作文又系唔系要去到咁夸张咧？即系等于打个比喻啦，有台仔都问到我，好Sir啊，描写文咧，如果出文化可以点出啊？咁我就话啦，如果描写文咧，咪好似唐老师嗰只咯，咁、人物入面有中国文化精神咪简单咯。 嗯、 如果景物描写啊，我都唔想叫同学作啦。哦，今日我入到个公园，吓、深感呢个中国嘅公园咧，话充满住中国园林艺术，咁叫你描写一个中国园林艺术嘅公园，哇，咁啊真系好难， 系好深。 讲紧点样均称啊、对称啊、吓中国园林嗰、那个平衡感觉啊，呢啲边会系一个普通学生？唔使讀文化會寫到啫，咁考評局佢唔係 set 一個題目嚟去玩我哋學生啊嘛，所以你話啦，啊，你話中國文化呢個趨勢會繼續見到，但係嗰種嘅難度唔好諗到好複雜，反而其實係我哋識嘅文化就係我哋日常生活，其實我哋每一日經歷緊嘅就已經係文化，只不過我哋唔知道呢一個嘅價值係叫做。中國文化啫嘛，係咪？即係等於啊，我對一個人，我係要有承擔。其實呢種已經係中國文化一種啦，嚇、啊。但我哋未必知道，我哋未必會知呢個叫乜嘢文化啫嘛。其實文化就係融入我哋生活咯。所以其實你話文化題，你話係咪真係話好難處理？我覺得關鍵係個方法。個方法係咩咧？就係、是、你要令到學生知道咧，其實你哋係識嘅啲文化，只不過你唔知道呢個個用語叫做咩嘢啫，嚇、 哦 啊。例如。和而不同咁樣，咁其實好多時候我哋一達到呢啲字眼咧，嚇、啊、我哋唔識噶，嚇或者天人合一咁樣樣，我哋聽落去我哋覺得好奇怪，但係其實你諗真啲，其實你識噶，人同自然和諧啫嘛，人同自然嗰種融合啊、配合啊咁樣嘅意思啫嘛，係、嘛？其實我哋好多都識噶，日常生活上面都 係啊。其實總括嚟講就係先打好中文根基先，然之後咧，我哋再咧睇下可唔可以加入到一啲文化嘅元素擺喺最尾，亦都唔好咁害怕依個中國文化道理嘅元素啦，同學就 係啊。同埋你話作文啦，最重要嘅都係我哋要了解到咧，而家考評局咧佢想你作啲咩嘢，因為咧就唔係話自由噶。嗱，譬如好得意嘅，如果你作文咧，你以为一个自由嘅风格啦，即系点样作都得嘅话咧，其实呢一类咧，我哋就会见到最惨噶啦，因为咧最可惜系啲咩嘢咧，就系嗰学生咧作文有质素嘅，叻嘅，但系因为佢唔知道考评局有啲咧嘅阴湿嘅规矩，咁佢当攞唔到呢个规矩嘅时候，点作都唔会高分咯，所以最重要嘅都系要了解翻咧考评局近几年。佢其實想你點樣樣去做，例如材料作文，原來有啲嘢要做嘅，例如要扣緊嗰個立意啦，咁等住揾一個咧自己認識嘅方法再去寫作。咁如果我哋可以咧，既係課堂上面繼續今年啦，承接舊年啦，完全貼中咁樣繼續去準確補足啦，咁再加上一個咧合適攞到嘅方法。最緊要睇往績咯，即係如果過往啊啲學生用呢套方法，原來都攞到五星星嘅，咁呢個咪就係最正嘅方法咯。 嗯，冇錯。好啦，去到呢個位置咧，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咧，不如講下我哋都收好多同學作文啦，我哋講下啲有趣作文嘅內容，或者係同學常犯嘅錯誤。 係啊，啲常犯錯誤啊，又或者係一啲咧作文入面一啲嘅特別嘅觀念同埋點樣扣題嘅技術咧，我哋就下一 part 翻嚟再。再去讲啦， 好，阵间见。 好，阵间见。 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齐唱。 一生何求？ 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 立心栽花花不香，种番野受恨。自愿爱海起风波，一朝生别断爱盟。 无论跨越哪个年代，音乐始终如一。 IBHK 第二台网络劲爆台，逢星期日晚十点至十一点，迎希怀想曲。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 也不记。 逢星期六晚十一至十二，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以下时段香港网络广播电台 IBHK 第一台网络正经台以及 IBHK 第二台网络劲爆台两台同步。 不平不鸣，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 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Cashy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这个宴会没有令人垂涎欲滴的食物，但有令人琳琅满目的中文知识， 带听众走入有趣的中文世界，品味香港的中文考试趣闻， 一起把酒当歌， 畅谈人生。 我是主持人洪伟权， 我是洪玉欣，逢星期一晚上十一点至十二点，同你相约于洪门会。 好，欢迎各位听众继续回到我们红门会。我们承接我们上半部分，讲到作文一些的新式题型、光与影怎样去写作，甚至乎现在我们发觉很多的趋势都是会变成一些新式的作文题目。不如我们今集我们就回归一下，喂，以前作这么多的题目，我们改文讲一个礼拜都改紧都100篇起码坐底的了、其实一定会发现有些作文呢，同学仔作的内容呢是挺趣怪的，可能是 吧、 当然一定有佳作、有劣作的 了、 但是喂，如果写得不好呢，有没有发觉语音老师有些学生是文不好好的、结构又好好的、但是内容上面呢就好像学错了东西呢、就很奇怪、有没有遇过这些情况、 有啊，特别是呢有时他们选定题材那里呢、自己找了个氹给自己踩下去、 你说到有个氹啦，咁啊，系有啲咩例子，咩作文题目真系有啲氹中个招先？ 嗱，例如咧，大家应该都有作过嘅，永远都有一题叫你记一次被人误会嘅经过同埋感受咁样啦。咁嗰次我收到一篇作文咧，系低方嘅同学仔嚟噶，中二嘅同学，咁佢写嘅文笔好好噶，其实见到佢用好多唔同嘅修辞手法啦、文句亦都好通顺流畅啦、但系佢犯咗一个咧，真系 不能够原谅的错误来的，很容易被人判定离题。他怎样写呢？他揀了一件事件呢，就说当时是一个、考试的场地来的、就考一个数学的测验、他呢就不记得带计数机，没有拿出来、然后呢咁梗係舉手問下監考嘅老師，可唔可以抄一抄部計數機攞出嚟啦？ 都好正常啊，個內容 係啦。嗱，如果咧通常都係咁嘅，唔會咁正路嘅。咁、個老師又梗係望唔到你啦，係咪？嗰下唔知望唔到你啦。咁、你好心急、自己去攞個計數機出嚟，咁嗰一刻咁梗係俾人及到噶啦，即係作文啊話，俾人睇到你攞計數機，咁啊當你係出貓啦。咁佢當咗呢樣嘢咧係被人誤會啊、但係其實我哋用常理去分析呢件事啦，咁、你的確係自己攞咗部計數機出嚟， 自己做錯咗啊，係 啦，所以不能夠構成咧係一個被誤會嘅事件嚟嘅，咁就好可惜嘅，因為佢係取材方面個情節啊事件啦揀得唔好啊，所以就話咩叫自己俾個氹仔踩咧？你揀咗一啲我哋叫做好灰色地帶嘅事情啊， 咁啊係。其實咧，咩叫誤會先？咁其實我哋可以探討下啲字眼啦。好多時候咧，好多學生咧，佢就咁去作嘅時候，就會以為自己寫完呢、這個，似係誤會啦。但係其實點解頭先語音老師會講到話灰色字眼咧？有啲字眼我哋去理解嘅時候，你可能以為咁樣解，但係其實有一個嘅正確嘅觀念咧，係全世界都認同。嗰、那個先至會係最正確嘅答案咯。誤會即係咩啊？即 係人哋錯誤去理解你嘅行為係要錯誤嘅。 係啊，人哋去理解錯誤咗你嘅觀念，誤會咗你啊嘛。 係啦， 係咪啊？咁如果你自己有做錯嘅，咁又點會叫做誤會呢？正常應該係我做一件事，其實我用意係好嘅。咁、但係你誤會咗我呢一件事，以為我呢個做法係唔正確嘅，咁我哋先可以叫做誤會咯。 所以其實呢、有時就係同學喺審題個功夫做得唔夠足夠啦。例如可能係記一次誤會嘅經過，就忽略咗個一次嘅字眼，可能佢分開咗兩次嚟寫嘅。咁樣其實又犯咗我哋話、作文嗰個陷阱位啊。審題方面呢要做得足啲嘅同學仔。咁洪 Sir 有冇收过类似其他嘅作文事例，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啊？我啊真系大把啊！其实讲真，如果讲作文， 我见你每个礼拜每一日都攞住成沓作文去改 嘅。系啊，因为我哋通常都系啦，同学仔我又会系收学生作文改嘅。咁同埋我亲批嘅，我唔假手于人嘅。因为点解咧？我始终觉得就系、学生跟住我去学习啦，佢系会最想听我哋意见。咁同埋我哋本身改咁多嘅文章啦，我哋嘅份量好夸张噶，不过都真系， 系啊，我见到。 即系你当一个礼拜，如果当100篇嘅，我谂如果乘翻一年嚟讲咧，可能同一个官津校老师去比较啦，可能真系几倍噶，真系一年会有几倍。所以咧改得多嘅时候咧，都已经慢慢会发觉。同埋我哋咧有个好大嘅优势啦，就系我哋系会网罗晒全香港各区嘅同学。包括名校啦、名校啦、普通学校啦，咁啊，甚至乎差啲嘅同学啦，咁我哋都会容易会睇到就系佢哋三个嘅间距嘅分别。即系如果我收啲作文题目咧，咁我都见过啲就都真系写得几奇怪。嗱，佢就唔系咧，好啊，佢咧就唔系咧头先阿语欣嗰种咧，就系踩氹啊，系写得怪啊。嗱，不如咁啊，我哋研究下有几怪啊，好嘛？嗱，我俾个题材，大家一齐听众同步一齐谂下，条题目好简单啫。几一次迟到的经过及感受？嗱，迟到啦，嗱，我哋用常理去谂先。嗱，作文咧好得意，机智文好乞人憎嘅。嗱，你咧太现实、太正常咧，人哋就话平淡噶啦。咁平淡有冇错咧？嗱，咁我要睇下你想攞咩成绩啦。如果你话，我三啊 ，level three 攞第四级 ，OK 平淡冇嘢嘅。但系五星星嘅文绝对唔可能系好平淡嘅，系咪先？咁啊，倒翻转啦，呢个现实线有一班同学仔咧写实派嘅，写实派就系咩咧？嗱，你估下啦，嗱，阿语音老师，我俾你估啊，同啊听众同步一齐估都得嘅。你估下咧，最多学生写迟到嘅原因，咁有个原因先迟到到噶， 系 个原因系啲咩啦？ 唔知醒， 唔知醒啦，实系呢一个啦吓。仲有咧， 仲有， 你估埋热门二号啦。 交通有挤塞嗰啲， 哇！你真系完全系好有经验嘅中文老师， 就是这两个了。哇，十篇有一半啊，都是讲啲咩啊？今日起身一望到闹钟八点半 O 我迟到了咁样样。咁你篇文章有咩睇啊？全程就系、是、哎呀好心急啊，哎呀我迟到啦，实系咁噶。咁篇文咁点写咧？点发挥咧？系咪啊？ 我收过好多篇都系咁。 吓，篇篇都系咁噶，写实派啊。咁但系第二样嘢啦，咁啲学生开始有啲创意咯。咁但系咧又略嫌个题材真系老土啊。老土啲咩嘢咧？交通挤塞。吓、迟到咁又系呢一个题材，咁呢一种咧嗱，其实咧我哋咁讲先，闷就闷嘅、 嗯， 但系又未系叫做死罪啦、死罪即系话 level one 啦，真系唔合格嗰种啦。咁、但系咧嗱，原来呢一种咧太写实咧就唔 OK 嘅。咁但系咧有啲同学仔可能学嗰个学习过程啦，就会成日好惊俾人哋话你作文夸张嘅。咁、又系嘅，又唔可以好夸张嘅。嗱、一拿捏唔到嗰条线咧。记叙文就唔啱同学仔作噶、所以咧好多老师咧成日都话：，哎，记叙文咧好简单啫嘛，要作。其实记叙文系好难作得好。 我都觉得系好难。 好难作得好。嗱，佢咧低分就唔会嘅，即系话你好难好低分嘅。 好难攞高分， 但系 咁讲。 好难攞高分，所以咧中中间间嘅同学仔咧就好啱作嘅。所以历代咧点解好多老师咧，主流都会介绍俾学生听，就话尽量都拣记叙文啦。因为咧就比较安全。咁头先讲到啦，嗱最主要嗰两个原因啦，啊交通挤塞同埋我哋话瞓唔知醒啦。咁咧跟住咧学生咧就会再谂咯。嗱、呢个都系好老土，不过就冇头先嗰两个咁老土嘅。运 lift， 吓运 lift， 咁咧都仲好啲。运 lift，你起码咧有多少少互动啊嘛，同啲人或者一个人困喺个密室呢、這个情感上面都多咗啲嘢啊，就唔好话净系斋迟到咁样样，都仲好啲。不过咧都略嫌系差。嗱，点解呢？因为好多学生咧唔明白考评局咧有个潜台词，潜台词系咩呢？系记一次深刻嘅迟到经过及感受，唔系记一次迟到经过及感受。台、仔等于你谂下，你话百货商场购物记，嗱我延伸又讲下百货商场购物记啦。购物记，你正常今日去商场，你有啲咩事发生啊？会 冇乜嘢啊？买到开心， 咪就 系、 冇事发生都正常，系咪先？正常就冇事发生，咪就系我去波鞋铺买嘢啊，服装店买嘢啊，或者买唔到嘢啊，想买啲乜又见唔到咁样样，系咪啊？但系你咁写实嘅话咧，你篇文章点会过分啫？系咪啊，同学？你谂下呢一样嘢，所以同学仔，原来咧我哋去本身作文咧，又要谂我系深刻嘅经过及感受。咁点样为之深刻啊？好啦，又要谂下啲突发事件咯。好啦，当有学生咧谂到突发事件嘅时候咧，拿捏得唔好咧，呢、這个位置就会令到你连 level two 都保唔住啦。即系话，首先第一个步骤啦，我哋先学咗一个咧最写实嗰个先。咁但嗰个唔会令到你高分噶，你就要开始啦，谂下咩特别嘅题材咯。咁谂啲特别题材咧，你要小心，又唔好太夸张。 即系生离死别嗰啲唔好写啦。 生离死别呢啲太老土了， 系啊，千祈唔好。 已经系太普通啦，有啲学生成日都以为生离死别先可以推个情感，你要靠一嚿咁嘅嘢先推嘅情感，嗰个情感已经做作啦。 系啊， 系咪啊、 嗯？ 所以咧，嗱，今日咧，洪 Sir 就同你分享一个我人生改咁多篇词度，真系好多篇啊！我觉得最夸张嘅情节。 好， 今日同大家喺度分享，亦都系啦，系鸿门会先分享嘅啫，第二度都唔讲噶啦啊！好啊，咁我讲俾我哋现场嘅听众听下，好嘛？咁当日咧个学生咧，咁佢交个篇文俾我啦，咁啊我自己系一定打 level one 噶啦呢篇，咁喺我哋咧补习班入面咧，其实打得 level one 咧，预咗咧就一定要同个学生咧长谈噶啦， 心灵辅导一下， 系啦，一来 level one 真系好似好大镬咁啦，二来我哋补习老师改得嘅就系噶啦个成绩，因为睇得多啊嘛，咁就唔会话好主观，加上我哋唔认得佢个名噶，咁所以我哋根本 会有个人感情， 会有个人情感。 以前通常日校老师就会有个人感情， 系啦，即系锡你多啲，又唔知点解硬系你第一名啊，明明写得麻麻地都系好高分啊！ 忍心俾个咁嘅分， 系啊，或者神级嘅，明明你作得第一嘅，永世你都第一噶啦，永远都唔会差嘅咁样噶嘛。我当日咧写完呢文章，我俾 level one， 我谂定点样同嗰个陀仔解释，佢话作文点样去写嘅咧？嗱，其实个布局咧，同埋嗰个突发位都系特别嘅。嗱，我哋作记叙文咧，首先第一件事要合理先啦。平凡事件要做得足先，咁跟住繼而啦，一定要諗翻一啲咧過程入面有啲曲折性嘅。如果冇嘅話，你真係好悶嘅。咁當日個學生咧，係啦轉折嗱，當日個學生點樣做咧？嗱，真係分享下俾你聽，真係好誇張。我個人覺得嗱，你覺得誇唔誇張我唔知啊。咁我講俾大家聽，我覺得最誇張嘅情節啦。 好 嗱，當日咧佢係寫自己咧啊，朝頭早咧要去翻學校做一個咧小提琴嘅練習啊。常規練習好正常啦， OK 啊、 一個學生係咪先？好、正常啊，咁咪朝頭早出門口，咁要七點半要翻到學校嗰種咯。好啦，咁、那個學生咧就寫自己六點幾起身啦，咁嘅梳洗完畢，咁啊帶曬啲嘢咧就出門口啦。 啊， 咁好自然嘅件事。好啦，咁你唔會遲到噶嘛？如果咁樣樣係咪先？好啦，佢咧捉到第一個好嘅元素啦，就係、是、正常先件事。 可能估唔到遲到再遲到先好睇㗎嘛。 嗯、 好啦，咁佢 set 一個突發事件咯。嗱，突發事件係要加嘅，咁但係咧就要睇你個功力啦，就唔可以太誇張。嗱，好多學生咧拿捏得唔好咧，佢咧就會寫咗就係地鐵擠塞啊，或者突然間可能就機電故障啊，通常就呢一種嘅。咁、 嗯、 學生咧叻啦，佢唔寫呢啲。因为真系知闷啊嘛，咁大家都明白咁样样，真系太老土啦，同埋都夸唔夸张就唔紧要嘅，呢、這个就我都觉得都可以接受嘅，咁、 嗯、 就唔系夸张，系老土。咁、嗯、学生写啲咩嘢咧？嗱嚟咯，佢又话啦，去出站啦，咁啊正准备翻到去学校啦，咁但系途经咧就遇到一个警察叔叔截停佢，就怀疑佢咧小提琴入面藏有白粉。咁当时我心谂，哇，小提琴藏有白粉，咁跟住咧个小朋友就写自己啦，我冇白粉啊，我入面小提琴嚟噶，咁警察叔叔就话我唔信，你打开嚟俾我睇啦，咁佢打开真系小提琴，结果咁样扰攘咧，佢翻到去学校，咁啊老师咧就知佢迟到啦，咁啊事后咧佢抒发出啦，唉，原来人咧真系会有意想不到嘅经历啊，等等，讲真， 好笑呢个， 讲真，白粉。嗱，你谂下一个小朋友，嗱，我哋计下先，嗱，点解唔合理先？或者我哋研究个 身份上边已经， 你谂下一个情况啊，嗱，一个女学生，我估计扎住孖辫噶啦呢一啲，攞住个小提琴，一个模范生嘅形象，点、会无啦啦警察叔叔走嚟截停你查你身份证咧？咁正常嘅时间， 系啊， 咁正常嘅人物，咁除非佢想识你嘅啫，警察叔叔系咪啊？如果你点会咁样？你不如写警察叔叔想识你啦，系咪？你咁样讲，好啦，但系最恐怖系咩啊？怀疑你藏有白粉，有几好会咁样样咧？系咪先？ 突然之间， 你谂下几夸张系咪啊？嗱，突然间查你有白粉，咁跟住原来你冇嘅，咁跟住你就迟咗到啦。嗱，同学，你谂下呢一样嘢，你话如果倒翻转唔系嘅，红 Sir， 嗱都系我啦，我咧突然间十二点钟，我着住条裙，攞住小提琴，系咪啊？咁你话警察叔叔去截停我，你话怀疑我身上藏白粉，我都仲可以理解啊，系咪啊？即 系 呢一个咧，咁我事后同个同学仔解释，我话咧同学真系有啲夸张，咁佢 O 咗嘴啦，佢话吓阿 Sir 唔系啊，好正常啫， 好正常咩？ 系啊，佢咁同我讲啊，佢话警察去截停人，成日查人身份证噶啦，我话系啊，但系人哋查嗰啲系查咩啊？ 好 查 个样系啦，系啊，个样已经有可疑嗰啲咧， 染晒金毛，喺一啲唔应该出现嘅时间出现。例如十二点一点，你点会无啦啦个后生仔十二点一点 攞住个小提琴？ 系啦，咁你点会可以叫做系正常事件咧？咁啊，事后就解释翻俾个同学仔听啦。咁当然佢都事后听翻又觉得，咦，好似系嗱呢一种咧就系太夸张啦， 太天马行空啦， 系啦，冇可能嘅呢一种就 电影都唔会咁样做出嚟啦。 系啦，所以咧好多时候咧，好多同学仔就会探讨到咧，话一啲叫做巧合元素，其实巧合元素唔系唔可以有。但係嗰種巧合嘅張力咧，你都會俾我哋感覺到係現實上面有可能發生。咁、例如你話真係遲到啦，你話真係如果寫咧，點樣寫會好睇啲咧？咁、其實嗱，都唔係要好曲折㗎。但係最緊要就俾人覺得一個特別情況。嗱，例如可能係幫人遲到啊，可能突然間有人需要你伸出援手，而你去幫佢嘅，咁唔出奇㗎嘛。我有試過學生話：，紅 Sir 點會啊？點會有人幫啊？无啦啦要去帮，咁你人生未遇过人帮啫，系咪？ 咁如果咁样对比之下，咩抽查白粉嗰个咧就仲少啦。 所以咧好多时候咧，同学咧就攞唔到嗰个咧经验面啦。就系当你睇得多嘅时候咧，你慢慢就会拿捏到咩嘢叫做咧又唔踩界啦，又写得好睇啦。其实呢个好紧要，因为一踩灰色地带。或者寫到一啲咧人哋唔認同或者人哋覺得唔合理嘅嘢咧，就已經可以低分。但係最恐怖係咩咧？呢一樣嘢係會半牽涉到少少主觀元素。 即係點樣啊？ 嗱，唔知語音老師咧又有冇經歷過啊？譬如咧細細個你作文嘅時候有冇試過呢啲 case？ 我諗好多學生都試過，就係咧同一篇作文。暗哑底俾两个老师改，一个可以好高分，一个可以好低分， 可以成日都会出现嘅。 好啦，嗱，但好多学生咧就会成日谂唔明一样嘢，佢就话啦，咁照计两个老师都系专业嘅老师啊，咁点解评分会有咁大分别呢？如果我哋正常嚟去或者分享一下呢个现象啦，如果正常嚟讲咧，我哋如果计五分嘅差距咧。就正常嘅，即系例如好简单，譬如同一篇作文，咁你话老师俾六十五，你一个俾六十分，好正常嘅呢一样嘢，因为五分咁都系合理范围。咁但系如果你话超过十三啊或者十四分嗰啲咧，咁就系异常噶啦， 系差太远啦。 咁通常会有啲咩嘢事件会见到咧？通常就系嗰个故事咧，可能佢系比较特别，咁比较特别咧就好得意嘅。有老师呢个接受面咧，就觉得啊呢个程度，佢觉得系有创意嘅，咁可能就会俾得好高分。咁有啲老师咧就会觉得咧， 啊，這個呢是誇張，就會不認同，就很低分。咁所以咧，當我哋作文咧，如果係 high 到一啲危險線咧，咁其實就會有呢一樣嘢。而呢一樣嘢唔係淨係喺官津校嘅情況會發生，係文憑試都見過、啊、或者今日我又係啦，借個機會又分享一個特別嘅趣聞俾你聽、啊 嗯、 曾經咧喺近代啊，文憑試當時出咗一條題目咧，有印象啦，就叫做孩子唔係等待被填滿嘅瓶子，而係盼望化作燃燒嘅火焰。 2013年， 冇錯，就係、是、要講成長啊。咁啊，當時咧，我有個學生咧，咁啊，補習班啊，咁啊，入到嚟我哋度，佢話：洪 Sir 啊，我考咗因為好得意嗰個學生咧，就啊講下背景啦。咁佢咧就係跟住洪 Sir 學中國文學科嘅，咁、但係中國語文科就冇報我習嘅。咁啊，跟住咧喺下一年度，我見到佢入咗嚟我中國語文科嘅補習班喎。咁啊，嗱，當然係唔開心嘅，講真。冇理由見到噶嘛，咁見到即係要重讀啦。咁重讀都唔緊要，但係就會覺得啊，點解個學生咁乖要重讀咧？咁啊問佢啦，我話：咦，同學仔，舊年考得唔好咩？佢話：洪 Sir， 我文學就考得好好啊，但我中文 level 2咗啊。 哦， 好可惜噶，因為大家知道而家學仔咧，中文攞 level 2係入唔到大學 嘅。要 level 3。 咁啲學生咧係全部科都 OK 啊，文學又考得好好嘅，咁啊真係好叻嘅學生。咁佢咧就話：洪 Sir， 我買一份卷，我中文攞 level 2啊。你可唔可以幫我睇下份作文有咩問題啊？咁話好啊，佢話洪 Sir 真係拜託你啊，因為好奇怪個分數好異常啊。我話有幾異常啊？佢話洪 Sir 我分數咧好極端，一個俾好高分，一個俾好低分。咁、 哦、 跟住咧，佢買一份報告俾我啦，成份卷。咁啊，如果同學仔考完文憑試咧，都想知道自己當時嘅真績咧，你都可以去買一份噶。咁樣咧就會睇到自己嘅分數同埋當時老師嘅評價。咁當日咧個學生佢點樣作咧？嗱，我又分享一下一個題材咯。嗱，題目咧頭先講過叫做孩子不是等待被填滿嘅瓶子，而盼望化作燃燒火焰。兩個重點啦，第一個孩子唔係想人哋灌輸啲死板知識嘅，佢係指靈魂嘅。佢想自己去發掘自己啲咧嘅動力啊，或者自己理想咁樣嘅。咁、那個學生個題材點樣寫呢？個學生咧就寫自己咧係一個母親，咁啊帶住個妹妹。咁、個妹妹咧，佢又話啦，個小朋友咧而家咧就望到一啲嘅寫生，咁啊畫畫啦。咁畫畫咧，佢好中意用一啲咧冷嘅色調嘅，咁就譬如藍色啊、嚇淺綠嗰啲色。咁跟住佢發覺啦，咦，身邊嘅同學仔。全部都是呢、啊、用一些暖色系的、哦、用啲红色等等、啊。那个学生就写了，就因为妈咪呢不嬲跟他说，就说以前带他去呢行那些、博物馆啊或者名画区啊，他们都是喜欢这种颜色。那个小朋友呢就一直就认为人生最靓的颜色呢就是这些啦，好浅好淡的。好啦，但是当日那个学生他发觉身边的人全部都说暖色系的，他觉得很奇怪啦。咦，点解全部人都系暖色反而唔系冷色呢？佢开始发觉啦，咦，系咪以前细细个嗰个观念咧，其实错误咗咧？佢甚至乎喺画画嘅过程开始欣赏到咧，哇，暖色系嘅画咧系更加之靓。好啦，咁跟住于是咧，佢开始啦，谂啦作文。佢同妈咪讲，佢话妈咪，我哋啲学生咧全部画画都用嗰啲色噶，我可唔可以用嗰啲色啊？咁妈咪就话唔可以，咁唔可以咁样去做。结果咧个妹妹咧，佢就。真係破除呢一樣嘢啦，好啦，就畫畫有顏色，用翻曬一啲暖嘅色系，咁結尾咧就帶出咗啦，佢唔係咧嚇等待被填滿瓶子，唔聽媽咪話啦，而反而咧係盼望化作燃燒火焰。嗱、你聽落去都仲好似好正常啦，成、件事好正常啊，冇乜特別。好啦，但佢收尾就講一句，佢就話啦，今日佢就頭先佢話有個媽媽啦，原來嗰個媽媽咧，好啦，就唔係佢嚟嘅，佢係講而家呢個妹妹，佢就係嗰個妹妹。佢就係當日嗰個妹妹， 哦、 妹妹嘅媽媽嘛，就係、是、佢自己媽咪。嗰、那個作者就係嗰個妹妹。好啦，原來佢就話今日回望翻呢一件事，好啦，四十年後啦，回望翻呢件事，佢、就發覺自己咧唔想要自己個女係咁，所以佢又講一句，佢就話希望自己個女咧唔會走翻以前後路。因为孩子唔系等待被填满嘅瓶子，而系盼望化作燃烧火焰，就鼓励过自己个女咧，系会有一个咧自由意志。好啦，其实讲啲咩嘢咧？ 有啲复杂。 讲俾你听，佢简单讲就系成条桥咧，本身冇嘢嘅。如果你 系 话咧，你自己去画画，你系一个孩子，你自己画画， 系 妈咪灌输你唔好，之后你改变，咁样你已经满足到条题目啦。 系咯。 但佢最衰话咩咧？话自己呢个系佢自己嘅童年经历。而家我今日六十岁啦。回望翻以前自己童年經歷咧，我就覺得以前自己做錯咗啦。嗱，呢一個咧，你會睇到個題材咧， 半灰色地带啦。 嗯， 点解咧？佢最唔好嘅地方咧，就系话自己系一个六十岁嘅阿婆。 嗯， 你一话咗自己六十岁阿婆咧，个老师就可以判你真实感不足啦。 系啦，所以成日都系教学生要， 所以 头 先咧，我哋 讲 个题材咧，咪好似好复杂咁嘅。其实你睇到嘅呢学生佢个报告系复杂嘅，系好特别嘅。其实 系啊，本身几好，几 好噶， 系 几好噶。所以咧，当时咧考评局点样俾分咧？嗱，呢个我公开俾你听。第一位打73分。话佢咧创意无穷，好啦，识得咧去用一个唔同人嘅试点嚟去带出呢个孩子嘅成长经过，佢觉得好有创意。好啦，呢个73分，第二位打34分， 哇， 话佢咧因为个真实感不足， 嗯， 因为你唔系阿婆嘛， 系啊， 边个阿婆去考文凭试啊？嗱，当然可以有啦，咁但系其实佢唔相信，所以觉得个故事咧离奇啊。离奇，好啦，跟住通常有呢个 case 咧，70同埋34分咧，佢就会安排第三位老师评分啦。嗱，呢个就关键啦，因为呢一个咧通常改文就会比较准确嘅，通常啫，都唔敢讲晒，通常啫，第三位都系打30几分。 嗯， 原因系啲咩咧？都系觉得佢夸张。 嗯， 嗱，所以头先我哋讲个例子啊，其实呢个学生佢本身有创意嘅，佢讲紧画画一个暖色系冷色系，但佢最衰系咩咧？话自己系一个阿婆， 系啊。 如果佢唔讲呢一样嘢咧， 顺利过关， 其实肯定70几分啦， 好高分。 你都会睇到第一位老师就系唔介意，佢唔介意你话你只阿婆，佢觉得个故事入面都扣到孩子火焰啦。但系第二、第三位嘅老师，佢觉得你唔系阿婆，佢唔相信。其实你话边个啱咧？呢啲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冇人可以讲得通。但系你睇到我哋用比例嚟讲，三分二系接受唔到你话自己阿婆嘅。咁有問題咯， 係啊，所以記得咧，真係噶作文咧，我哋永遠都係用學生嘅角度去敘事個身份。 嗱，或者咁啊，語音老師，嗱，你都俾 tips 我哋啲聽眾啊。嗱，頭先咧，我哋講到好多，即係嗱，有啲係明踩啦，好似你嗰種啦，誤會係審題係錯嘅。咁有一種咧就係誇張，有一種咧就係淨誇張到話自己嘅身份已經改變埋啦，即係類似話自己醫生啊、律師啊，或者話自己阿婆婆啊咁呢啲。咁呢啲好可惜嘅。咁但係問題，如果你正常作文啦，其實有啲乜嘢嘢嘅元素扣翻落去咧，先至安全得嚟有高分嘅咧？ 嗯，其實就以論文嚟，唔係就記敘文嚟講啦。例如好似長略得意啲，同學咧都會成日咧會犯咗個錯誤嘅，就係入題太遲啊。佢將個故事起因鋪排咗4段，跟住經過咧得2段，最後草草結尾，呢啲係好差嘅。即係咧，太多人犯一個錯誤，大家冇留意，要捉緊就係、是、我哋長寫嘅部分係我哋內容最中心嘅位置，題目要求你寫嘅重點事件嘅經過係要長寫啦。 係咯，簡單講就係咧入題太慢。係 啦，唔好咁慢啊，真係要快啲入題。大約咧頭兩段之後咧就入到題目㗎啦。 頭兩段一定要見到。 係啦，要見到。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對話敘事係好嘅，用兩個人物嘅對話推進咗個情節，但係有時同學咧就過分應用啦，成篇都係對話嚟嘅，咁變咗咧就冇咗事情咧嗰個嘅描述啊，同埋鋪排個內容方面啊， 係啊，臨場見都係啦，即係好似小説咁樣樣啦，逐句逐句咁樣樣去寫咧，咁就會俾人覺得咧你就係巨細無遺去寫，咁巨細無遺咧，如果太過誇張咧，就會變咗做流水帳啊，即係好似寫日記咁樣樣咯。我今日發生咩事啊？佢講過啲咩？我講啲咩嘢咁樣樣？咁呢種咧就冇一種篩選嘅功力啦，就會有一個相關問題啦。 係啦，係啦，好，今日咧都好開心啦，同紅Sir一齊傾咗咁多嘅作文嘅新式試題啦，同埋學生常犯錯誤嘅。咁希望咧我哋下一集翻嚟講下其他嘢啦，好唔好啊？ 有冇啲預告先？阿宇欣老師， 我哋不如下一集講下我哋今年出咗嘅新书，我哋嘅制作嘅过程有啲咩秘闻啊？ 即系讲下作家之路噶咯， 系啦，好唔好啊？ 好啊，咁我哋咧约定你哋咯，下星期一同样时间再见咯。 嗯，好，再收听我哋嘅红门会啦。 春雨中夜莺晚灯，倒影在河两侧，凄美的夜色会否叫这艳容倍增？镜头自常内俯瞰，掌中人更添风韵，笑容要柔微，仿似望见情人。钟爱的看脸已稳，半侧面无接低，可记得共享晚餐，挽手时和那位。 有自信是最可贵，即使难美足一世，青春剪影哪个代替？年华纵要飘远，唔过几次姻缘，趁年少镜头将美丽留住。桥头落了飘雪，绝美景致难独占，只盼这自拍的脸，风骚而永不爱。青春才会显吸引，轻轻的一眼镜。